纯美芬芳。 这是一片属于文学的天空，在大千世界里经历悲欢离合，在文学作品中分享人情冷暖， 聆赏文学精粹，品味人生况味。欢迎收听北京故事广播品读十分。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品读十分，我是陈光。 我是小丹。 今天的文学我欣赏单元，我们继续播出第七届鲁迅文学奖获奖作品系列欣赏节目。今天请听许晨的报告文学第四集，中国蛟龙号挑战深海。在文学主打新单元，请欣赏根据法国著名剧作家拉辛的剧本《昂多玛戈》改编的戏剧故事。 许晨是山东德州人，1955年生，山东省作家协会副主席，文学期刊及编辑出版委员会主任，曾任山东文学杂志社社长、主编，作品有报告文学、人生大舞台、真情大圆川、一个男人的海洋、中国航海家郭川的故事、散文《青岛的记忆》、藏家的国旗等，曾获第五届冰心散文奖。今天我们一起欣赏他获得第七届鲁迅文学奖的报告文学第四集，中国蛟龙号挑战深海。 有多少作品值得欣赏，有多少作家应该铭记，为您写取最美的文学之花，一起在静好岁月中悄然绽放。文学我欣赏。 茫茫地球上的最南极、最北极还有最高极，这三个极限地区都留下了人类探索的足迹。虽说付出了许多沉重的代价，但一代一代探险者和科学家不屈不挠的精神斗志，为寻求与解开地球之谜、拓展人类生存空间建立了卓越功勋。然而还有一个极点未曾真正涉足探究，那就是数千米乃至上万米以下的海底深处，即世界上的最深极第四极，海洋，人类的摇篮和故乡。古往今来，五大洲各种肤色的人向往海洋，憧憬海洋，创造了多少神奇而美丽的神话传说。从华夏大地的哪吒闹海、龙宫探宝，到古希腊的海神波塞冬、丹麦童话《海的女儿》，以及近代科幻小说《海底两万里》和电视连续剧《大西洋底来的人》，无不绘声绘色地展现了一个充满无穷奥秘的未知世界，将人类对于深邃海底的兴趣和探求欲发挥得淋漓尽致。于是当历史老人的脚步蹒跚着走到20世纪之后，深达1000米、3000米、6000米的大洋深海中，相继出现了美国人、俄罗斯人、法国人、日本人的身影。那么作为拥有18000公里海岸线、300多万平方公里的海域面积、居世界前列海洋大国的华夏子孙又在哪里呢？地球一再缓缓旋转着，蓦然定格在北纬11度20分、东经142度 11.5 分的坐标点，这里是亚洲大陆和大洋洲澳大利亚之间，西南至雅普岛、菲律宾东北、马里亚纳群岛附近，一片浩瀚无际、波澜起伏的西太平洋，马里亚纳海沟所在的海域。 公元2012年6月24日清晨，没有晴朗的海天，没有壮观的日出，大海如同一个情绪善变的孩子，时而风雨交加，时而电闪雷鸣。一艘标记着向阳红09号的中国科学考察团迎风破浪，如定海神针般地停在预定海域。它那宽阔而坚实的甲板上高高伫立着一台类似龙门吊的设备，伸出两只长长的手臂，怀抱着红白相间的小鲸鱼一样的机器，机身上漆着一面鲜红的五星红旗和两个醒目的蓝色大字“蛟龙”，这就是举国关注、世界瞩目的中国载人潜水器“蛟龙号”正在进行深潜7000米的海试。自从2009年开始的1000米、2010年的3000米、2011年的5000米深海海试一步步成功后，我国自主研发、集成创新的7000米载人潜水器工程项目迎来了冲击设计极限的海底试验。万无一失，科技部、国家海洋局等部门选择了海洋最深点、著名的马里亚纳海沟。 它全长2550千米，呈弧形，平均宽70千米，大部分水深在8000米以上，最深处位于斐查兹海渊，达11034米。这条海沟的形成已有6000万年，是太平洋西部洋底一系列海沟的一部分，是世界上最深的海沟。如果把地球第三级珠穆朗玛峰填到里边，还不能完全填满。征服这条海沟下潜至7000米，将标志着我国具备了到达全球 99% 以上海洋深处进行作业的能力，标志着蛟龙号载人潜水器集成技术的成熟，成为海洋科学考察的前沿与制高点之一。无疑，对于中国乃至世界的载人深潜工程和深海科学事业来说，7000米是一道至关重要的门槛，也是一个攀登高峰的标杆。 半个多月前，随着试验母船向阳红09号的一声汽笛长鸣，蛟龙号海试团队在总指挥刘峰、临时党委书记刘新成率领下，于2012年6月3日由江阴苏南国际码头起航，穿过长江吴淞口，踌躇满志地奔赴西太平洋，奔向那片遥远而亲近的海域。临行时，国家海洋局局长刘赐贵、副局长王飞、科技部副部长王伟忠专程从北京赶来授旗送行。启程仪式上，年富力强的总指挥刘峰和沉稳持重的党委书记刘新成，在代表全体参试队员表达了敢打必胜的决心之后，又风趣而庄重地说，我们二流一定带领全队团结拼搏，交上一份一流的海试成绩单。好，生在福建海滨，爱海懂海的刘赐贵局长朗声应道，还要加上我这一流，咱们三流与大家一起争闯一流。大家会心的笑了。马里亚纳海沟，中国蛟龙来了。凭着这种志向与精神，我们英雄的海事团队劈波斩浪，按计划在这片海域开始了一次又一次的深潜试验。这一天6月24日星期天，是我国航天工程神九飞船与天宫一号首控对接的日子。此前，国家海事领导小组批准蛟龙号同日冲击深潜7000米，争取创造上天入海的奇迹。太好了，这太有意义了，我们已经做好了充分准备，保证完成任务。 尽管天一放亮就遇到了风雨突袭，海况不佳，但经过周密严格的探测，天气条件会逐渐好转，且海面以下完全具备试验条件。海事指挥部下定决心按时下潜。北京时间4:20，海事团队举行了简短的出征仪式。三名试航员叶聪、刘开洲、杨波身着蓝色的潜航工作服，与大家互相击掌，微笑着进入潜水器。现在我宣布，人员各就各位。海事现场总指挥刘峰坚毅的声音通过扬声器响彻全船，试验正式开始。潜水器移出、挂缆、起吊、入水，在海事团队轻车熟路的操作下，所有动作一气呵成。12分钟后，蛟龙号欣然投入大海的怀抱。3个多小时的下潜，向阳红09试验母船上的现场指挥部紧张有序，监控屏幕上不断显示着各种数据，扬声器中不时响起蛟龙号潜水员和水面控制人员之间沉着冷静的通话声。北京时间9:07，话筒里传来了试航员主驾驶叶聪的声音，这里是蛟龙，这里是蛟龙，我们已经坐底7020米。指挥部里一阵沸腾，这是创造了中国载人深潜最新纪录，也是世界同类型载人潜水器的最大下潜深度。而这时候，正在太空飞翔的神舟九号航天员景海鹏等三人，按计划操纵着飞船逐步接近天宫一号目标飞行器，实施手控交会对接。西太平洋7000米海底，叶聪代表此次下潜的潜航员庄严地向神舟九号送上热烈而亲切的祝福，祝愿景海鹏、刘旺、刘洋三位航天员与天宫一号对接顺利，祝愿我国载人航天、载人深潜事业取得辉煌成就。 由于技术上的原因， 如今还未能实现海底与太空的直接通话，潜航员的祝福通过电波穿透深海，传到陆地基站，再由陆地转发到茫茫太空上的神九舱内。显然，航天员们听到并且受到了极大鼓舞。中午12点55分，他们成功驾驶神舟9号与天宫1号实现了刚性连接。在向祖国报喜的同时，景海鹏代表神舟9号飞行乘组也向蛟龙号致辞。今天，在我们顺利完成手控交会对接任务的时候，喜闻蛟龙号创造了中国载人深潜新纪录，向叶聪、刘开洲、杨波三位潜航员致以崇高的敬意，祝愿中国载人深潜事业取得新的更大成就，祝愿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神舟上天，蛟龙入海，海空连心，互致祝福，一天之内诞生两项奇迹，整个世界都在看着中国，是梦想，是宏图，是雄心壮志，引领着中华民族永不停歇的探索步伐。身为华夏儿女，炎黄子孙无不为这伟大的壮举感到骄傲和自豪。如此，中国人在征服了南极、北极和珠峰高极之后，又成功地进入到了地球最深极，可喜可贺。然而你可知道，中国载人潜水器蛟龙号从2002年立项起步，到2012年胜利完成下潜7000米深海目标，仅仅走过了十个春秋，远远少于外国长达几十年的历程，这不能不说是一个伟大的人间奇迹。 好，朋友们，许晨获得第七届鲁迅文学奖的报告文学第四集《中国蛟龙号挑战深海》，我们今天就欣赏到这里。人类对海洋的探索从未停歇，马里亚纳海沟作为地球的最深极，始终是中国海洋工作者进行科学探索的目标之一。中国载人潜水器蛟龙号用10年时间完成下潜7000米的深海目标，与同时正在太空飞翔的神舟9号遥相呼应，代表了中国国力的强盛和科学的进步。品读时分继续播出，在文学主打新单元，请您欣赏根据法国著名剧作家拉辛的剧本《昂多马戈》改编的喜剧故事。 声音使文字像繁星般闪耀，文字让声音如朝霞般璀璨，经典作品相伴魅力声音，文学主打星。 和希腊相对峙10多年的特洛亚城邦，经过一场血战，终于被希腊的盟国埃比尔攻破，国王阿克多战死疆场，王后昂多玛格和王子阿斯加纳成为埃比尔国王比利斯的俘虏。在搜寻阿斯加纳的时候，昂多玛格巧妙地用另一个孩子替代了阿斯加纳，他从昂多玛格的怀中被拖上了刑场。从此，昂多玛格和他的幼子阿斯加纳便沦落在比利斯的后宫。和他同时进宫的还有比利斯的未婚妻艾苗娜，她是在特洛亚战场上被父王许配给比利斯的。当然，一个是带着沉重的枷锁，一个是挂着尊荣的花环。阿斯加纳还活着，被收养在埃比尔的消息引起希腊人的极度恐慌，他的寡妇对阿克托给他们带来的血腥的灾难记忆犹新。希腊人深怕阿斯加纳长大成人后会率领特洛亚用剑与火为其父报仇，决定派一个使者去说服比利斯交出阿斯加纳，以免后患。阿格蒙农国王的儿子奥莱斯特一直深深地眷恋着艾苗娜，他争得了出使的机会，想借机唤醒艾苗娜对自己的旧情。几经波折，奥莱斯特来到了埃比尔。希腊的要求遭到了比利斯的拒绝，他的理由正大光明，他不愿意把自己浸在一个小孩子的血泊里，而且打了胜仗的埃比尔为什么要听命于希腊，做希腊人的附庸？比利斯随即让奥莱斯特去见艾苗娜，他知道他们之间旧日的恋情，